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定的基础。经过几轮的辩证和斗争，尽管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是周恩来以雄辩的事实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辩证逻辑使对方无可回辩。他说，虽然与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途径上的一个个障碍。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各国呀，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定。从周恩来的发言中，许多外国政治家感受到了外交的艺术和中国人的诚意。尽管至6月15日，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密切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定的国家陷于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意味深远的是，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的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等人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的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呢。6月15日的会议结束时，莫洛托夫快步地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朝鲜代表的感慨更为的惊人，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变成艺术。美国政府虽然达到了他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目的，但美国人却失去了人心。他的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后来也不得不称赞，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总共9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而此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景是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也曾谈得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了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 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家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碍和破坏，并积极地开展会外的活动。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6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这期间，周恩来为了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和平，费尽了心血，忙尽了奔波。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七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的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三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地把战争停下来。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平又一次压倒了战争，在这一行动中，周恩来无可争议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地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地认识周恩来。日内瓦会议后，在国际上有人这样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周恩来的外交是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的结果，是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结合，是讳莫如深的政治与情感交融的私交的结合。初登国际会议舞台，周恩来不仅利用机会对参与各国开展了外交往来，而且与势不两立的美国也开始了官员的接触，与这位国际和平奖得主交流了对世界和平的看法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方针，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还请他欣赏中国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后来周恩来又派专人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送给卓别林。1954年7月23日，当周恩来结束历时3个月的国际会议，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时，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尊祖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在这期间，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5项原则开始被逐渐地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由于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亮相，北京的声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开始打开，有人预感亚洲和非洲的事务没有新中国的参与是很难解决的。正在这时，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殖，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坐下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次历史性的盛会亚非会议 已经在酝酿之中。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了缅甸、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五国总理在印尼曼谷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1955年1月15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五个发起国正式邀请周恩来率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将于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1月22日，周恩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正式接受了邀请。对于周恩来而言，这是他代表新中国第二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这次任务同样的极为艰巨。一方面，由于亚非会议的宗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政策是根本对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想要想方设法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既有共同利益、共同点，又有许多矛盾、不同点，协商一致肯定是很艰难的。但是中国可以利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机会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解决，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各国朋友。为此，周恩来事先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这一方针得到毛泽东和李彻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南边的边陲昆明出境。4月7日，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先离开北京，后经重庆前往昆明。周恩来到达昆明后的第三天，即4月11日，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部分人员按照原定计划乘坐预先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当晚，周恩来接到确切的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证实已经失事。据境外的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证明，这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1号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事先改变计划的周恩来幸免于难，悲愤中他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以及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有过集体商议后才决定。在昆明期间，中缅试航终于成功。4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从印度航空公司租借来的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又由仰光登机，飞往雅加达马耀兰机场。当顺利到达的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对周恩来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现在万隆机场，各国记者从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的信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 亚非会议的。我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时间在渗透，沙漠。